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御衣是汉代的皇帝或者诸侯王下葬时所穿着的用玉片制成的衣服。国内最早发现的御衣是在河北的汉代王陵满城汉墓中，中山靖王刘胜及夫人各穿着一件御衣。此外，在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的楚王陵中也出土了一件金缕御衣。但是为什么双乳山汉墓当中却没有出土御衣呢？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我将继续为您讲述玉碎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在济南市长清县的双乳山村发现了一座汉代的墓葬。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基本可以确认是济北王的墓葬当中却没有像满城汉墓和狮子山汉墓那样出土美妙绝伦的御衣。在发掘过程中，来自山东大学的任向红教授发现，陵墓当中不仅没有陪葬的御衣，而且其他陪葬的玉器也非常少。尽管发掘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但文物库中只收集到了几十件玉器，像玉璧只有五只，玉的质地也不甚好，而且这其中像口含、鼻塞、耳塞之类的常规葬玉就占了大多数。同样是汉代诸侯王的陵墓，与其他几个陵墓相比，济北王陪葬的玉器简直到了寒碜的地步。这很不正常，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在汉代，玉器的贵重程度甚至超过了黄金。如果说因为国力衰弱，没有财力来置办精美的玉器，却为什么又能够建造如此大规模的陵墓呢？双乳山汉墓的开山凿石量达到了8000立方米，超过了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工程量，这在国内已经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陵墓当中是非常罕见的。看来陪葬玉器的稀少无法用财力不足来解释，那么为什么双乳山汉墓当中只用了很少的玉器来作为陪葬呢？西汉时期，什么身份的人使用什么等级的陪葬品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会不会有什么原因让这位济北王被剥夺了用玉陪葬的权利呢？一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了墓主人的身上。任向红回到山东大学，再次埋头史料中，他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判断， 刘胡虽然在位54年，更有理由修建如此大规模的陵墓，但从史料上看，他是寿终正寝，没有理由不使用御医作为陪葬啊。任向红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刘胡的儿子，最初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在位11年的济北王刘宽。汉书上有这么一小段文字，大概的意思是，历史上有一位王，在他继位后的第12年，和自己父亲的王后和爱妃乱伦，并且在祭祀时诅咒皇帝，皇帝派人将他抓进京，王拔剑自刎而死。而汉书当中记载的这位王就是刘宽。出生于王族之家的刘宽，像众多诸侯子弟一样荒淫骄奢，终日游手好闲，横行霸道。汉武帝4年，在位54年的刘胡去世，他的儿子刘宽继位，成为了继北王的刘宽更加没有了约束，自由放荡，无法无天。刘宽继位后第12年的一天，后宫当中又传出了淫乐的声音，宫中的所有人对于这种声音早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当送酒的侍者看到眼前的景象时，还是被惊呆了。济北王刘宽正在与自己的父亲的王后和妃子淫乱，这是乱伦。在注重礼仪的汉代，这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刘宽并未因此被杀，汉书中没有记载原因，但可以做出大胆的推测。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刘宽乱伦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传到了当时的皇帝汉武帝的耳中。汉武帝对这件事情似乎并不以为然，刘宽毕竟是武帝的亲戚，而且他并未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统治，所以汉武帝并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措施。 汉代人比较迷信，认为玉可以防腐，相信穿了玉衣之后尸体可以一直不腐朽。御医在汉代几乎成了亡灵的一种象征。那么为什么济北王墓葬却是另一番景象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玉碎之谜。 古墓的发掘工作仍然在继续，大家都认为在棺木中发现的玉覆面的下面应该会有头颅，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玉覆面之下没有见到墓主人的头骨，而是露出了玉枕头。陵墓之中不可能没有骨骼呀，这会不会是一个假墓呢？在玉枕的内侧，也就是墓主人脖子所在位置的泥土中，任向红手中的竹签又碰到了什么东西。用刷子扫掉泥土后，任向红看清楚了，泥土中露出了10几块非常小的玉石，玉石淡淡地散发着神秘的光泽，谁也不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而且为什么要埋在墓主人的脖子下面。这10几块小玉石的出现成为了当天发掘当中最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回到驻地，任向红开始仔细地端详，他发现这些玉石似乎是某种玉器的碎片，于是他尝试着开始进行拼接。碎片并不太多，按照缺口的裂纹，任向红的眼前很快就出现了一件玉器，它叫做玉剑制，这是剑上的一种饰品。在汉代，用玉装饰后的剑一般不做临阵之用，而是一种仪仗器，是显示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之一。玉剑制代表了一个人极高的地位和身份，用它陪葬是上流社会贵族的惯例。但为什么这件玉剑制却是碎的呢？会不会是陵墓坍塌压碎的呢？玉剑制被放在了玉枕的旁边，玉覆面的下面，同样是玉制的东西，如果是陵墓塌陷，肯定会把玉覆面和玉枕同样压碎。然而为什么只有这个玉剑制碎了呢？ 帝王的陵墓中陪葬品的使用一般都是很讲究的，这个粉碎的玉剑质代表了什么呢？而且是谁把它们打碎的呢？笼罩在双乳山汉墓上的神秘气氛越来越浓厚了。双乳山汉墓的发掘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考古人员终于发现了墓主人的尸骨，在他身体的一侧发现了一把铁剑，估计是墓主人的佩剑，在他的腰部发现了一块小金饼。任向红和同事们把停放尸体的棺床清理了出来，尸体已经完全腐朽了，连一颗牙齿也没能剩下，但是依稀能够看出人体的轮廓。这位亡者生前身材较为魁梧，与他的祖先能够扛起大铜鼎的淮南王刘长颇有几分相似。当任向红小心翼翼地移开玉枕，所有发掘队员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那儿。在玉枕的下面，随着泥土被拨开，又发现了许多金饼，一枚接着一枚，一共发现了19枚，黄灿灿一片。这些金饼属于上等货币，西汉时期这样的钱币在市场上也是很难流通的。金饼的总重量接近5公斤，他们应该是储备的黄金，是财富的象征，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拥有的。有些金饼依稀能够看到上面刻有一个王字，这更加证明了拥有这些金饼的人应当是一位王，这位王可能正是陵墓的主人。取出金饼之后，陵墓里的文物已经全部被清理干净。任向红发现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因为在所有的文物当中居然没有发现印章。西汉时期，印章是一个人身份的最重要的标志，无论是皇帝、王还是诸侯，下葬时最重要的陪葬品就是印章，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枚，会有象征权力的金印、银印，还会有用玉制作的私印。就算没有权力的富贵人家下葬，也必定会放入死者的私印，否则到了地下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呢？看着发掘一空的陵墓，任向红陷入了沉思。盗墓贼显然并没有进入墓室，所有的陪葬品没有被盗过的痕迹，印章难道不翼而飞了吗？没有找到印章，就无法真正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任向红知道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下葬时印章根本没有被放进陵墓里。但为什么不陪葬印章呢？这在注重礼仪的汉代是绝对无法令人理解的。陵墓中出现了太多的反常现象，任向红感觉到在陵墓的主人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才导致这位冀北王没有按照当时完整的葬礼下葬。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清理墓道的时候，任向红发现靠近墓室部分的墓道两侧修建有明显的排水沟，然而排水沟往外延伸的时候逐渐就没有了，显然这座陵墓的排水系统没有完工，这样的排水设施是不可能起到真正的防涝功能的，反而有可能将陵墓淹没。为什么陵墓的排水系统没有完工呢？墓道里还有一处更加说不过去的设施，在墓道的中部有两段用碎石头垒起的矮墙，矮墙的中间流出了一道通道，这两段石墙看上去应该是修建在墓道上的门户，不过这样的门户出现在一位王的陵墓中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凿石量达到8000立方米的巨大陵墓，却用碎石头垒了一个门。这不像王府的豪门，倒更像是村户人家的柴门。任向红还发现，整个墓道的修建非常粗糙，墓道是通向墓室的通道，巨大的棺椁以及各种各样的陪葬品都会通过墓道运送到墓室当中，因此墓道应该是一个开凿平整的斜坡。但眼前的这条墓道根本没有经过认真的加工，墓道上的石头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距离双乳山几百公里外的徐州，曾经发现了许多西汉时期的王陵，陵墓的门前几乎都有一条墓道，两边的山岩以及墓道底部都被凿得非常平整。双乳山汉墓墓道中的这种种反常现象，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这座陵墓的墓道根本没有修完。墓道没有修完，这让任向红开始重新考虑这个墓的奇特外形。整个陵墓是外甲字中套了一个小甲字，是一个双甲字形的陵墓。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任向红觉得这未必是一种奇特的墓葬形制。外甲字的四周有4条在石壁上凿成的简易通道，显然这不会是留作下葬的通道，而是当年修墓的民工上下行走的过道。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陵墓，为什么会留下这些粗糙的简易通道呢？任向红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推测，那就是陵墓的外甲字根本没有修完。按照最初的设计，陵墓应该是一个单甲字的形状，这种外形在西汉时期的王陵中非常普遍。双乳山汉墓的外甲字应该是凿到墓室的底部，整个墓室的墙壁应当是以外甲字的石壁为准，但显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工程停了下来，外甲字没有凿完，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墓形。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大的疑问涌上了任向红的心头，如此巨大的陵墓为什么没有来得及修完呢？按照汉代的规矩，王都是头年继位，第二年即开始建墓，陵墓一般都提前设计好形制和规模，然后开始动工。陵墓的修缮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王衰老或者是疾病缠身而死亡。眼前的双乳山汉墓外甲字没有凿完，说明他连最初设计的规模都没有完成，这位王就被仓促安葬了。这种现象也不难解释，可能在陵墓的修建过程中王突然暴毙，因此只好葬在没有完工的陵墓中。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统治的领地财政出现了困难，无力承担修建如此巨大陵墓的资金，工程只能半途而废，王死时也就只能凑合着下葬了。那么蓟北王陵没有完工，会不会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呢？任向红仔细回想了整个发掘过程，他隐隐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王暴毙或者缺乏资金可以解释陵墓没有完工的原因，但却无法解释其他的一些奇怪现象。陵墓的主人下葬时使用了3重棺、2重椁，符合西汉诸侯王的5重棺椁制度，而且建造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墓穴，但他却没有使用一般王室都采用的皇长题凑。所谓皇长题凑是天子赏赐的一种葬制，在汉代王的墓葬当中非常流行。北京的大宝台汉墓保存了最完整的皇长题凑。然而更令任向红感到奇怪的是，他在墓穴的石壁上发现了许多方形的浅坑，而且越靠近墓室的底部越明显，它们不可能是无意凿成的，也不像是施工留下的痕迹。所有到陵墓看过的考古学家，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些浅坑的含义。 汉代人比较迷信，认为玉可以防腐， 相信穿了玉衣之后，尸体可以一直不腐朽。玉衣在汉代几乎成了亡灵的一种象征。那么为什么冀北王墓葬却是另一番景象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玉碎之谜。 在汉朝的七国之乱后，中央政府决定削减诸侯国的实力。汉武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冬天，开始实行推恩令计划，以推广皇帝恩泽的名义，把土地再分封给诸侯的子弟，看起来是皇帝厚待他们，实际上却使得每一个封国的面积都化整为零，渐渐缩小，再也不足以与中央朝廷抗衡。但几年之后，汉武帝发现有一些诸侯王的实力仍然是非常的强大，他们的存在不但不能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反而会危及到天子的绝对实力。汉武帝果断采取措施，他寻找各种罪责，有数万人被处决，而这其中就包括冀北王刘宽的长辈。据史书记载，当初汉武帝并没有严惩刘宽的荒唐行为，但是刘宽对于汉武帝的宽容并没有感恩戴德，那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与自己的祖先相比，刘宽的封地已经大为减少，财富和实力都已经大不如前，而且汉武帝还杀掉了他的两个本家的祖父，淮南王和衡山王。然而由于实力不济，他不敢做出像祖辈一样造反的事情来，但仇恨终究难消，他又做出了令汉武帝无法容忍的事情。刘宽用汉朝最流行的偶像伤害术，他用桐木削成了汉武帝的形象，并且在木头人的心脏、头颅等要害部位插上了铁针，然后把他埋入地下，并且每天用恶语诅咒，希望汉武帝早日归天。而正是这件事情给刘宽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任孝宏通过《汉书》中的记载判断，双乳山汉墓的主人应该就是这位乱伦诅咒的皇帝，最后自杀身亡的冀北王刘宽。刘宽死后的事情，《汉书》中并没有记载，但任孝宏已经可以做出大胆的推测。刘宽畏罪自杀后，冀北王家族只能准备他的葬礼了。刘宽属于非正常死亡，没有任何先兆，因此连加紧完善墓穴的时间都没有，陵墓已经不可能达到最初的设计了，所以只凿出了内甲字而没有完成外甲字，墓壁上还留下了民工的通道，墓道也没能凿平，排水沟甚至都没有完成修建，临时用石块堆了个墓门，修了11年的陵墓只能说是一个半成品。刘宽就这样被葬在了这座尚未完工的陵墓当中。刘宽下葬之时，虽然陵墓没有来得及修完，但是用柏木在墓中搭建黄肠题凑却并不需要多少时间，而且既然能够摆放陪葬的青铜器，往陵墓当中摆放玉器和印章也不是件费劲的事儿。刘宽的突然自杀肯定是使这两件事无法进行的原因。黄肠题凑作为皇帝赏赐的一种待遇，诅咒天子的刘宽肯定不能使用了，但冀北王的家族又不甘心，因此在墓壁上凿了些浅坑，借以替代黄肠题凑。至于说玉的使用，刘宽就更没有资格了。汉代人把玉人格化，认为玉具有仁义永节的君子美德，所以以玉比德。刘宽与自己父亲的后妃乱伦，在注重礼仪的汉代，他的品德简直坏到了极点。这样品行的人是不能用大量象征美德的玉器来陪葬的，因此在墓中任孝宏只看到了九窍塞、玉枕等一些基本的葬用，而且刘宽也不能身着金缕玉衣，但又不太甘心，也就只好凑合着使用更简单的玉覆面。墓中没有发现印章也就可以解释了，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唐杰忠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贫寒之家，1949年1月29号，这个17岁的高中生在北京解放的时候当了兵，算起来唐杰忠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老革命。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里啊，和您聊一聊著名的相声演员唐杰忠。上世纪50年代初，唐杰忠从电影上看到山东快书名家高元军的表演，非常喜爱。后来部队派唐杰忠到北京学习，他就到高元军家里拜访。高元军虽然没有收他为徒，但是他热情地给唐杰忠介绍了自己的把兄弟，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刘宝瑞不仅倾囊相授，甚至还一度给唐杰忠捧哏，捧着徒弟往前走。所以唐杰忠不是一位只会捧哏的相声演员。现在就来听听唐杰忠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刘宝的故事 啊。您比如说，我看完了一部片子，它的内容、它的故事情节，我完全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呵，这一说您的脑筋好。 当然好了。不信我给你讲个故事。 讲个故事 啊，我给你讲一个电影的故事。 哦， 而且这个故事都是用电影名字组成的。 哎，那有意思啊。那你准备讲什么故事啊？ 那我给你讲一个夏天的故事。 夏天的故事，哟，这就来了 啊！啊，好，您 再讲这个吧。 要不我给您讲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那更好了。 那个红领巾的故事你看怎么样？不是，还有那个刘宝的故事，你说什么故事？ 我说你这故事太多了。 不是， 你怎么没准主意呀？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想听什么故事。 我想听什么你讲什么 啊？ 那你就讲这个刘宝的故事 啊。 就这个了。 嗯， 刘宝的故事。 哎 啊，那咱们从头讲起啊。 啊，当然要打头讲了。 嗯，好。我讲了啊， 说吧。 在雁荡山的附近，鱼狼川的地方，有一个战斗的山村，里边住着个牧人之子，他叫刘宝。 啊，刘宝，刘宝是地名， 不是人名，姓柳名宝吗？ 没听说过，人家大家都说刘宝是地名。 哎，别听他们，那是鲁，那都是鲁班的传说。 哦，那是鲁班的传说呀。 啊，刘宝是在暴风雨中诞生的。 哦， 他是个红孩子。 对，哎，你认识他吗？ 认识啊，我们俩从小就是邻居。人家都管我们俩叫小伙伴啊。 啊，这一说你也是红孩子。 不，我是黑孩子。 黑孩子 啊，我们俩是红与黑呀。 黑。哦，你们俩人就是红与黑呀。 啊，有意思。我跟刘宝是不可分离的朋友。 嗯， 我们互相间都很忠诚，我们是人小志大，我们曾经发过海杜特誓言，我们宣誓， 宣誓什么？ 我们一定要愉快度过不平凡的夏天。 哈哈，这个你宣誓干嘛呀？ 从那以后， 嗯， 我们就天天在一起锻炼， 锻炼， 要争取做一个运动场上的新手。呵，在两个足球队里头，我们还做过禁止的游戏。 什么游戏啊？ 抢新郎。 你们跑足球队里抢新郎去？ 啊， 还好嘛。 从运动场回来，我们走在伯爵的废墟上。 嗯， 他上了常青树，我就爬上了不老松。 你们俩人上树干什么呀？ 要捉乌鸦与麻雀。 哦，两个人要除四害 啊。然后我们顺着三八河边，眼前来到了静静的顿河。在河上停着一只蟹公船，我们俩就上了船。 你们上船干什么呀？ 撒网捕鱼啊。 哦，捕鱼。 我们就乘风破浪来在了新安江上，我来掌舵，刘宝就撒下了迷眼的情网。 拿情网捕鱼呀。 啊，过了不到半个钟头， 嗯， 我们把网拉上了，一看呢，呵，可把我们乐坏了，打上了满满的一大网。 黄花鱼、 华沙美人鱼， 没吃过。 第二天我们俩抬着鱼进了自由城。坏了， 怎么了？ 打那边来了一个人，伸手就要抢鱼。 哟，这谁呀？这么大胆子？ 科伦上尉。 哦，那骗子呀。 啊，我不让他抢啊。 是啊， 他说我不白吃你的鱼，我给你钱，我给你15贯罗汉钱，10块美金，还有100万英镑。给完钱他就走了。 嘿，这回你们发财了。 发什么财呀？ 怎么了？ 他给的全是伪金币。 哦，好假的。 刘宝说别让他跑了。 对， 来，你追我赶。 嗯， 咱们俩来个雪地追踪。我们俩一直追到了绿色的山谷，他不见了。 哟， 前面是一片寂静的山林。 哦，是不是桂林山水？ 不，那是魔鬼的深渊。这时候天上刮起了仇恨的旋风，从地下宫殿哒哒哒哒哒哒哒发出了永不消失的电波。打山顶上又传来一阵鼓刹钟声，当时吓掉了我的海魂。 我就不知如何是好。哎 呀，请您别这么紧张。我说你什么毛病啊你？ 忽然间，打那边来了一个自称勇敢的人。 谁呀？ 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他干什么呀？ 他对我们说：“喂，顽皮的小朋友，好孩子，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此地前几天发生了一个徐秋影案件，到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凶手。你说谁是凶手？”“ 这不知道。”“我哪知道啊。”“ 在这附近住着一个一贯害人道，他们养活着两只白狗、三头凶龙，还有吃人的狼。”“ 好厉害。”“ 他们就是一个魔鬼集团。”“ 嗯。”“ 他们每天坐的是魔椅，耍的是魔棍，吃的是蘑菇。”“ 蘑菇？有这片子吗？”“ 有啊，还没出来呢。”“ 废话。”“哎，那么你们俩人打算怎么样呢？” 刘宝做了最后的决定，回去找他舅舅。“ 找他舅舅干什么呀？”“ 帮助他组织一个少年游击队。”“ 哦，他舅舅是谁呀？”“ 林则徐。”“ 林则徐？哪儿找他去呀？”“ 林家铺子。”“ 林家铺子是林则徐开的呀。”“哎，结果你们这个游击队组织成了吗？”“ 很快就组织成了。”“ 是啊。”“ 嗯。”“ 都有谁呀？”“ 哎，有兰兰和东东。”“ 哦，他们俩呢？”“ 秋克和盖克。”“ 嘿。”“ 列兵曾志高。”“好兵帅克。”“ 还有呢？”“ 木鹅少年马季。”“小鸽子姑娘。”“垃圾千金。”“另外还有我和我的远方的未婚妻。” 哦，远方未婚妻。”“ 嗯。”“ 谁呀？”“ 刘巧。”“ 正好。” 人员确定以后， 嗯， 刘宝审查了一下我们所有队员的老兵新传。“ 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有真正的人。”“ 哦。”“ 勇敢的人。”“聪明的人。”“带枪的人。”“山里的人。”“另外还有一个真好像是画中人。”“ 画中人？”“ 嗯。”“ 谁呀？”“ 我呀。”“ 你……”“ 哎，你看我像不像画中人？”“ 你呀。”“ 啊。”“ 我看你不像画中人。” 哦。“哎呀，那我像聪明的人。”“ 哎，也不像。”“ 勇敢的人？”“ 不是。”“ 那我像 偷自行车的人。”“ 哎。”游击队成立以后，刘宝当了队长。 哦。 他给我们做了典型报告。 是啊， 给大家上了重要的一课。 嗯。 然后由海军上将夏伯阳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就和敌人展开了湖上的斗争。 嘿，水里头打仗你们行吗？ 没关系，我们有怒海轻骑。 哦。 我们发动了倩女闹海，在激战前夜我们又定下了攻城计。 哦。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飞越天险，然后我一个人就智取华山。 嚯，你真是暴风中的雄鹰啊。 别捧了，我差点没成了骄傲的将军。 好嘛，那您谦虚点吧。 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战斗的童年。 嗯。 经过了8年离乱，我们终于战胜黑夜，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好， 我们最后消灭了魔鬼集团，烧毁了他的魔椅，砍断了他的魔棍，拔掉了他的蘑菇， 就甭提这茬了。 就在最后一次战役里，我受伤了。 哎呀， 同志们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就住在第9号病房。 嗯。 请来了一个乡村医生。 谁呀？ 李时珍。 李时珍？那是乡村医生啊。 啊。呵，他 他不但给我治病 啊， 每天还看护着我，给我讲故事 啊。都讲什么故事？ 讲西城的故事， 哦， 沙道城的故事，大风浪里的小故事，另外还有他给人治病留下伤疤的故事。 这么多的故事。 临出院的时候啊，他还给我看了看他的一本伟大的著作 《本草纲目》 《护士日记》。 没听说。 等我出院以后， 嗯， 我的朋友们全都走向生活了。 哦，他们都有了工作了 啊，都成了大跃进中的小主人。 呵，哎，刘宝干什么去了？ 在工厂工作呢。 哦，什么工作？ 白菜主任。 啊，白菜主任。工厂里头当白菜主任 啊。 那么你呢？ 我也来到了工厂。 哦，你也是白菜主任。 不，我是服务员。 你为什么不当主任呢？ 我不会算账啊。我老是二乘二等于五。 二乘二等于五就是你呀、啊！ 刘宝见我回来以后特别高兴， 嗯， 他跟我说：“你来得正好。” 怎么了？ 我今天晚上正要结婚、 哦， 这就是我的爱人，她是上尉的女儿， 上尉的女儿， 并且她是个上海姑娘。 啊！ 我一瞧，嗯， 怎么你认识她吗？ 我们好像见过面呢。 谁呀、啊？ 哦，我想起来了 啊。 他也是运动场上的新手。 谁呀？ 女篮五号。 女篮五号。 当天晚上就举行了结婚典礼。 哼， 在晚会上乐队演奏了十三陵水库唱响曲。 好， 大家唱起了青春之歌，跳起了龙飞凤舞。 你也跟着跳舞吧？ 我不会跳舞，我给他们表演了一段相声。 哦，说一段相声 啊。 说的哪一段啊？ 游园惊梦。 怎么样啊？ 大家都止不住的笑笑笑。 哦，笑笑笑。 这真是天堂里的笑声。 呵，这一说真热闹啊。 感情热闹，那天去的人也多呀。 哦，都谁去了？ 有金星英雄林冲、英雄司机宋世杰、女社长黄宝妹、女拖拉机手 谁呀、啊、 秦香莲。 这都哪儿的事啊。 另外还有三勇士、三剑客、三个战友、两个巡逻兵。 谁呀、啊、 罗密欧与朱丽叶。 哦，他们俩人当了巡逻兵了。 另外还有两个探险家。 谁呀、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 啊，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探险家 啊。那个社会谈恋爱不跟探险一样吗？ 哦，对呀、啊、 对呀、啊、另外还有两个母亲，冰上两姊妹，姊妹俩，还有他俩。 他俩是谁呀、啊、 哈森与加米拉。 哦，那就是他俩。 嗯，还有咱俩。 咱俩、 嗯、 咱俩是谁呀、啊、 警察与小偷。 哎，警察与小偷 啊。 谁是警察呀？ 我呀。 哦，我是那小偷啊。 不，你不是小偷。 哎， 巴格达窃贼 一样。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里和您聊一聊著名的相声演员唐杰忠。1958年，唐杰忠调入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第二年他开始跟马季一起在刘宝瑞的教导下学习。唐杰忠觉得马季表演热情奔放，艺术上是顶尖的，而且马季特别爱相声，是一个把相声视为自己第二生命的人。 后来唐杰忠放弃了升任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副团长的好机会，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他和马季从1959年开始正式合作，一直到80年代。有人说呀，相声找搭档比找媳妇儿还难，两个人业务上要有默契，相互之间要能容忍。这么多年唐杰忠一直站在捧哏的位置上，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刘宝瑞老师教他的时候就说了，捧逗是一家，没有捧就没有逗，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节目。马季和唐杰忠这么多年的合作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相声段子，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听听马季唐杰忠的相声小段逐步升级。 您多大岁数结的婚？ 我20就结婚了。 好，你够早班的啊。 过去太早了一点。 结婚之前你也乱爱过吧？ 哎，我怎么乱爱呀？ 我们那叫恋爱。 啊，对对对，恋恋。结婚之前恋过多少日子？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恋过多少日子？ 啊， 谈恋爱不要恋。到时候就自然会了。 哎，不能那么说。 嗯， 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年轻人不大会谈恋爱， 那你说应该怎么谈呢？ 正确的谈恋爱 啊， 你先得考虑对方条件怎么样。 哦，都什么条件？ 对方品德上怎么样？ 对， 有没有个远大的理想？ 哎， 啊，在四化当中准备做出什么贡献？ 啊， 他的脾气跟你合得来合不来？ 啊，这样就全面了， 是吧？ 嗯， 条件考虑好了 啊。 两人可以进入恋爱阶段， 这就开始谈了。 这个恋爱呢，实际上就是加深了解， 哎， 彼此进一步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还要进一步互相考察。 哎，那没定下来呢。 哦哦，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注意一点风度。 怎么谈恋爱还讲风度呢？ 要风度啊。 嗯， 你得落落大方，热情而严肃。 是啊。 哎， 哦， 你像50年代那个青年男女谈恋爱 啊， 那都不错。 那什么风度都是 一般的，不愿意老是出来外头跑去。 哦， 俩人谈谈，谈谈思想，谈谈工作。 对对对， 啊， 嗯， 有时候感情好了也出去溜一溜， 这也可以嘛， 是吧？俩人拉着手， 拉拉手也未尝不可。 就是啊， 啊， 拉手不全拉着， 那拉什么呀？ 拉一个手指头。 那为什么拉一个手指头呢？ 瞧见人赶紧撒手啊。 不好意思的， 是不是啊？ 哦， 这样就挺好。 这是50年代， 哎， 60年代什么样子？ 60年代就有所发展了。 怎么发展的呢？ 他不拉手了， 干嘛呀？ 跨胳膊。 为什么要跨着胳膊呢？ 大概是怕人多给挤散了。 没听说过，挺大人怎么能散了呢？ 表示亲热， 哦， 是吧？一般都跨胳膊， 跨胳膊， 哎，也挺好。 哦， 啊，女同志，都是往口袋里一放。 嗯嗯， 男同志。自然而然的蹭爬过来 了。有点意思啊， 是不是 啊？ 哎，女同志都是这样 啊，放口袋里， 显得自然。 哦，对， 要不怎么女同志那服装样子千变万化，那俩口袋没给取消呢？ 那怎么回事呢？ 这位将来跨着方便。 啊，跨胳膊。 哎，反正这么说吧，一般都是男同志跨女同志。 这什么原因呢？ 因为男同志比较个儿高。 哦， 女同志个儿矮， 嗯， 高的跨矮的，她自然， 对对对， 是吧？ 那矮的跨高的不行， 难看呢。 怎么？ 她得这么跨着？ 对对对， 是不是？ 这样自然。 哎， 70年代什么样？ 到70年代发展的就不太像话了。 怎么？ 不跨胳膊不拉手， 那又干什么呀？ 搂着女同志这腰这儿。 干嘛搂着这腰啊？ 大概这女同志有腰肌劳损。 不像话， 你说这玩意儿多难看呢？ 就是就是， 是吧？ 80年代什么样？ 80年代刚进入头一年， 嗯， 又发展了。 怎么了？ 搂脖子上了。 好家伙！这玩意儿逐步升级呀，这个。 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 是难看， 累得很啊，人。 就是，哎，90年代什么样？ 就照这个发展趋势 啊， 到90年代，女的非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骑脖子上， 哎，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就高了。 什么条件呢？ 起码你弹跳力得好啊。 怎么呢？ 不然你穿不上去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小段逐步升级。马季获得了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唐杰忠就和自己得了奖一样非常激动。谦虚了一辈子的唐杰忠觉得呀，自己跟马季的合作等于秃子跟着月亮走，借了很大的光。